正因为有着劈天龙的存在，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对水肿、肾源性的高血压、尿少或者是无尿、多尿、尿频、尿等待、血尿，还有呢尿里头有泡沫增多这种现象，还有腰酸疼以及其他的一些肾病的症状，都能起到非常显著的治疗效果。 嗯， 但是这个野生的劈天龙，它确实是一年比一年的产量少了，年年的供不应求，所以我很理解它呀，为什么要把它列入到濒危的野生物种当中。这个呢，也是对野生药材资源的一种必要的保护措施。那么，我现在把这历史上最后的一百坛拿出来，给到所有需要它的人，也算是遵循了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的祖训，也就是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吧。我相信呢，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也希望我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 嗯， 好了，听众朋友，这时间呢也差不离了，咱们今天的中医讲学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那再次提醒大家，最后的一百坛，如果您需要的话，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那徐主任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 一个方剂，遵循中医古法炼膏术，按照人体十二正经的周天走行选药布阵，运用中医独特的治病理念精心配伍，遵循古法潜心研制而成。传统中医治法，所有的药材在经过了反复的煎煮、提炼、浓缩之后，药效浓，不仅是滋补强壮之品，更是化毒瘀虚之治病因素，从而达到调理脏腑病灶、实现驱病强身长寿的作用。传统中医治法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能熬制一次。传统中医中把酒定为阳数，九月初九日月并阳，两酒相重，此时地下井水性趋下，清而重，被称为重阳水。制成的膏滋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补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通百脉，化毒瘀虚及救急驱病强身长寿于一身，真正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重回年轻状态。请以下人群特别关注：一、心脑血管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二、骨关节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三、糖尿病及代谢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四、肠胃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五、呼吸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六、疑难杂病人群。上千年中药方剂的大智慧，帮助您远离疾病。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啊，徐主任您辛苦了。 啊，不辛苦 啊，应该的。 徐主任呢，自从你那个讲座的第一天开始啊，我就一直在听 啊， 所以说我对你的讲座呀，哎呀，非常非常爱听 啊。 我每天哈，除了有特殊情况以外，是每天必听的 啊，每天必须得听 啊， 学点中医有益健康是吧？ 哎呀，这是一个。另外我觉得哈，太好了 啊， 我们既不用出门，又不用花钱 啊， 能听到这样好的节目 啊， 哎呀，心里非常高兴。另外对你呀，确实啊，除了尊重崇拜，还觉得就是赞美你哈，用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请讲。 我是北京的。 啊，北京的朋友。 郭文兴。 哎，好，郭先生你好。您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哎，我呢打过电话去了，就是这个想定那个。 啊。 我的身体状况呢，就是血压高。 啊。 有这个脂肪肝。 啊。 哎，还有是失眠。 啊。 还有就是这个膝关节啊， 嗯， 这个关节骨质增生， 嗯， 毛病挺多。我这平时啊，就是一般小病我就能扛就扛了，现在实在就是不行了，这是老失眠。我连着吃了几年呢，我从2014年开始吃各种药，中药、西药，以及安眠药。我去年9月份我把安眠药停了。哎。我想了自己能不能调整过来，调整不过来。我从今年1月份呢开始，我找着您那个广播的频道和那时间了。我的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您平时这个怕冷怕热呀？ 我倒是不怕冷热，我现在这几年都是脚冷。 脚冷？ 啊，脚冷。 您的血压是多高？你告诉我。 血压在不吃药的情况下能达到高压170，低压110。 嗯，你的脚冷的原因明白了。您这个脚冷 跟血压有关系吧？ 对，跟血压有关，跟您的那个血管堵了有关。高血压呢，它会形成动脉硬化。这动脉硬化以后啊，这血管它就硬了。所以这个血呢。 是有这个脑血管硬化。 对呀，所以你这个血供到这个我们说离心脏比较远的，比如说手啊脚啊比较远的地方，它有点供不上。供不上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个脚就是冰凉的。平时可以做一些锻炼。这个锻炼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哈，您把这个腿伸直了，您把腿伸直了，可以呢就是把这个脚尖往上抬，脚尖往上抬，这个小腿这个地方不就是有点好像紧了吗？就那种感觉。是不是你脚趾头往上抬，往上头勾就紧了，躺在床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个一两下。 对，大脚趾头往上勾。 对，这样子呢，你这么一勾，实际上就把这个血管挤了一下，这血就往上循环，往上循环，然后你再松一下，它又会过来，然后又待会儿再勾一勾，哎，经常的时不时做一做啊，躺在床上的时候或者坐在凳子上的时候，这都可以做啊，这个帮助你的这个。小腿啊脚啊这个血液循环呢稍微加点速啊，不然老是这么凉着不行。您这个病症啊，从你的血压，从你的肝脏，说明您的肝出现了无序的状态。肝脏出现了。 肝是脂肪肝。 哎，对，因为我们说高血压是肝肾的问题。肝肾的问题，骨关节病症呢也是肝肾的问题。啊，那么失眠呢，它是五脏六腑啊都能令我们失眠，你有一个肝有一个肾，这就已经可以构成您失眠了。那你老是供血供氧供不上，你这失眠你光靠那个安眠药自个儿骗自个儿怎么成呢？对不对？ 是的。 您这个血液要是供得上了，对不对？哎，正常的人体的运行它正常了以后，您这睡觉男同志我们说倒下去呼呼呼的一会儿就睡了，他为什么睡不着呢？又没什么心事儿，又没什么事儿，他就怎么就睡不着呢？其实就是一个血液运行，人体出现了无序的状态，主要是血液运行的无序。这个呢，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它就直接可以帮助你。如果血液运行畅通了，那么之前的瘀啊、堵啊、虚啊这些症状，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您这个身上的这么大大小小的一些个病症呢，比较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开始慢慢慢慢的啊就开始好啊。您呢之前呢， 我跟那个彭助理已经联系过了。 联系过了是吧？ 定两个。 啊，为什么定两个呢？ 我把我老伴儿那个情况也介绍了一下，他是痛风。 哦，痛风尿酸。 他痛风，他尿酸最高的时候是373。 哇。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呀，你好，徐主任吧？ 哎，我是徐桂英，你好，请讲。 哎呀，我听出声来了，我天天听你的广播。哎，我现在吧，在那个敬老院里，我儿子在敬老院里。 嗯，谁在敬老院？是你在敬老院，还是谁在？ 不是，我儿子在敬老院，但是我每天都在看着他。 儿子 现在在敬老院。 啊、哦，你到敬老院去看儿子？ 可不是咋的，我今年都要80了，哎呀。 啊、 哦。那个，他就是这个情况，徐主任。 嗯嗯。 他是糖尿病的患者。 啊、 哦。他有病也有14-15年了。 啊、哦、啊、 哦。他在2013年吧，就加重了。 啊、 他那个去买菜去，他这个手提的东西就掉地掉了， 嗯， 这个腿就发软， 嗯， 后来我去了上他那去，他都自个儿过， 嗯， 我哎呀，我说这是脑血栓吗？我就领着上医大了， 嗯嗯， 上医大住院以后吧，住了半个月， 嗯， 好了， 嗯嗯， 好了，出院以后得休息两天就上班了， 嗯嗯， 这个是在2016年，他又发病了， 嗯嗯。 发病吧，完他就是语言不听了， 嗯， 但胳膊腿都好使， 嗯， 完了住也就住了14天，住了又不让住吧，医保， 嗯嗯， 完了又出院了，出院了待两天又上班了， 哦， 这次就中了， 嗯， 这次是在9月份，2017年的9月份又发病， 嗯嗯， 这次就是那天我好不容易我就上家去看看他， 嗯嗯， 我一敲门。他起来给我开门，他差点没摔倒。 嗯， 哎呀，我一看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像傻了似的。 嗯， 完了那个我就给他哥哥打电话，我就去了第市医院，住了半个月，也没见好。 嗯嗯， 他妈又出院了。 嗯， 出院以后哥哥说的，咱还得不能放弃他。 嗯嗯， 给那个是个医大医院吧。 嗯， 他说是。多发性的脑梗，脑梗塞， 嗯， 大面积的血栓， 大面积血栓， 没办法，我咋整？我也整不了他，我就送到敬老院了。 啊、 哎呀，一天跟我愁的呀，真是！我就广播吗？ 嗯嗯， 我天天听， 嗯， 现在给他吃着呢。 啊啊， 嗯，现在的情况就是眼睛啊，比以前呢不是那么直了。 不那么直勾勾的了，嗯， 哎，不是直勾勾的，活泛了， 嗯， 哎、 嗯， 说话呢，鼻子说话还有点声还挺大了， 嗯嗯， 现在就是有点就像那个就像那个痴呆似的，有时候就像糊涂似的那个，逮啥拿啥，逮那东西拿什么东西， 嗯嗯， 你说他也说认人还人，所以得写个名他也能写，他记忆力也行， 嗯、 吃饭也行、 嗯， 就这个情况，徐主任。我那不愁死了一天， 嗯嗯， 嗯，现在吃了有2瓶了， 嗯， 那个刀， 嗯， 每天给他吃了1勺半， 这个多了点了， 多了点了啊， 嗯 嗯, 嗯。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像他这个， 嗯、 咱们一般来说糖尿病患者， 嗯、 他用他只要减半量就可以了，减一半的量就够了， 啊、 不用这个足足的量。啊， 吃多少？吃1勺。 一勺不到一点就行。啊， 哦、好。 水呢是半杯水泡出那个姜红茶啊、 哎， 泡了以后呢，一瓶勺给它和开、 哎， 这就可以了。 好。 啊，这就可以了。 嗯、 像他这个情况，我倒是建议啊，因为他这个情况呢，属于多发性的脑梗。多发性的脑梗呢。 嗯 它不像这个我们说的普通的那种中风，那种中风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半拉身子不方便，但它不至于呢，就是一下子好像像痴呆症一样，不至于这样。多发性的脑梗呢，堵的把那个小血管都给堵了。 啊，对。 啊， 对。 所以呢，它属于是什么呢？身体当中有痰，有痰瘀。 哎 阻络了这个经络了，导致呢现在大脑呢也不是特别清醒。 对对对。 啊，我给他开副药啊，这样呢再帮助他呢脑子尽快的早点清醒过来。